天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曾。 哎，又到了今天，这是中国男足和澳大利亚12强赛在11月份的这最后一场比赛了啊， 又要见招了， 真是，又是晚上的11点，大家又得点灯熬油的来看这比赛。究竟会不会和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展现出些许的不同呢？啊，我觉得至少从首发阵容上肯定跟第一回合不一样了。 哎，至少有一些球员配得上首发吧。 嗯，是啊，所以今儿晚上11点我们也一起来继续关注中澳之战啊。第一回合的时候碰到澳大利亚，因为对对手不了解啊，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啊，高估了自己的这个目前的现状。 是的， 所以让人家踩了一个0-3。 哎，打了20多分钟的进攻，然后崩了60多分钟。 哎，真是，这是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今天在再次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常理来讲，真的国足依然是别攻出去哈，咱们还是打防反为主。所以呢，我们一个是看看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首发阵容，再者今天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说出您的预测吧。啊，虽然说知道这场球很艰难啊，你要赢澳大利亚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可以给出自己的一个预测。 是 脏，今天， 哎， 今天的你 这个我觉得 还会和战阿曼之前一样给国足打一剂强心针吗？ 说实话啊，国足在战阿曼那场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硬气，我就觉得这么踢2-0没啥问题呀。换洛国富的时候心里开始咯噔一下了，换阿兰的时候心里就没话了。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实在是还是要尊重纸面实力啊，就是我们跟澳大利亚差的不是一个档位啊，差的是两个档位，所以说输是大概率事件。那我觉得往乐观的想呢，至少能在比分上体现出我们有在前进或者总结吧。少于3-0，这是我的一个预期。 你今天范围很大，只要少于3-0，就是只要不是0-3被人家猜一满脸花都可以接受。 确实， 我还是猜一个，就是肯定以及确定的吧。我觉得至少能够展现出我们的进步，在至少在进攻端上是可以跟对手有一拼的。那就是1-2吧。 对，其实我觉得现实点就是0-1输球啊，如果说咱们期待热闹点呢，就是1-2输球 啊。 对 对，就是前场我们也能进一个，可能这个平局能够逼平的这个阶段还能够持续一段的时间，然后最后再丢一个球，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结果。 这连剧情都想好了， 大家伙儿也可以亮出自己的预测啊。很多的家里人都觉得这场赢不了，有7-8、9-2，还有其他的几位家里人啊，都在猜测说可能跟第一场，第一次碰面会是一个同样的结局啊，这个0-3惨败于澳大利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这种面貌去收官这阶段的12强赛，我觉得还是惨了点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亮出自己的一个猜测吧。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国足。那同时 CBA 是进入到了一个休赛期，但是在休赛期当中，首钢跟北控都会进一步的去调整阵容啊，包括去迎接第二阶段外援回归之后啊，整体上这种人员的搭配。 是的， 所以第二个话题呢，我们也继续来说一说休赛期您对首钢北控有什么样的期待，欢迎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节目还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关注到国足的12强赛中澳二番战之外，我们也是 看了一下李铁指导又发文了啊，又发声说要定一个小目标，至少要比第一场比赛踢得好。 嗯，也会关注 CBA 方面啊，北京首钢第二外援基本确定，两大熟人二选一，亚尼斯带队剑指四强。 嗯，那男篮集训队现在已经前往宁波集结了，申子杰带着镜托报道。 嗯， NBA 方面，库里24分，勇士7连胜终结，三球就是鲍尔哈21+7，助黄蜂险胜。 嗯，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冬奥方面，北京冬奥会赛时造雪启动，预计明年1月完成。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今晚11点即将进行的2022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第6轮的比赛当中，中国男足要再一次迎战澳大利亚。面对2个多月前0-3输球的对手，中国队赛前表示上下要统一，要在比赛当中更加勇敢。来听听记者林苑带来的报道。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当中，中国男足将会迎战澳大利亚队。这是12强赛的第6轮比赛，中国队也将会和澳大利亚队在12强赛当中第2次交手。相较于之前输给对手的第1回合比赛，中国队主教练李铁表示，正是对手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12强赛的气氛，而第2次交手希望能够给对方制造更大的困难。 我们的第1场12强比赛就对着澳大利亚，会让我们体验到一下12强赛的节奏是怎么样的。然后呢，现在已经过去了5场，我相信我们的球员比较的适应这种节奏了。昨天的训练前，我也跟我们的球员是这样来想，说我们定一个小目标，就是说至少我们要比第1场比赛踢得好，然后我们要在球场上能做到每球必争，来给对手来制造更大的一些困难。 队长吴曦也表示，毋庸置疑，澳大利亚队的实力更强。但和第1场相比，中国队也要有更好的发挥。 首先，这个勇敢，我觉得不仅仅是在球场上的拼抢，包括一些侵略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怎么样能够在内心的层面上能够去真正的面对。就像李导说的，可能第1场比赛我们实力，但是我们这场比赛一定要比第1场做得好，这也是我们全面上下的一个。 无论是之前根据世界排名定档为2档，还是目前在12强赛 B 组当中位列第2，澳大利亚队的纸面实力都要高于中国队。说到双方实力之间的差距，李铁表示，这又要从青训说起。 从整体实力上来说，毫无疑问，我们跟澳大利亚来比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对手大部分球员都是来自欧洲，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要勇于认清自己跟对手的一种差距，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在球场上的每一次努力，这是第1个。第2个，我觉得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我们肯定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了。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搞好我们的青训，这个当中选出来更多的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人，我们尽早的把他送到欧洲，包括南美，甚至是日本、韩国这些比我们水平高的这种国家去磨砺。这样的话，经过一长段的时间的积累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些质的一些变化。如果我们每次的亚少赛、亚青赛我们都能出现，包括我们能进12强赛都能变成一种常态化，我相信那个时候中国足球的水平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像澳大利亚一样，他如果每次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有80%的球员是来自于欧洲的，不一定是非得是5大联赛，可能基本上来自于欧洲的一些主要的联赛当中。那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会有机会去跟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这样的一些顶级的球队来抗衡。 青训虽然重要，但显然不是李铁目前考虑的内容。而同样，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阿诺德也需要面临球队在外集训、比赛、伤员出现的情况。尽管如此，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仍然表示，目前中国队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我们在面对中国队的第1回合比赛当中3-0取胜，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而这场比赛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后防线的人员短缺。不过为此，澳大利亚队也紧急征调了两名参加过世界杯的后卫球员拜利怀特和麦克格文，同时表示他们更应该专注于自己的发挥。 听到了李铁的这一段赛后的这个赛前的发布会当中所提到的哈，都已经开始提青训了啊，能够感觉到就避而不谈技战术这件事儿， 嗯， 还是展现在目前的这一支国家队的这种精神面貌里边，就这一点我们也习惯了哈， 是， 嗯，赛前不谈技战术，反而谈现在中国足球应该未来走的这个路哈，这也是比较清奇的一个脑回。 那确实，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更重要的是。足球也得一起向未来了， 真是。七步说，哎，其实帖子说到点上了，让李铁搞青训吧，就是这个我们国内的本土的主教练哈，你要说谁给拉到国家队主帅的这个帅位上，能够让大家说打个85分以上， 嗯， 我觉得都很难啊。可能当年高洪波知道啊，就是当年他在位的时候，也是被。各种舆论冲击着， 是， 就现在回想会觉得说，哎呦，可能高二导带能打个80分啊，就这么去想， 嗯， 但是真的，国内的本土教练其实水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很尴尬的这种范围之内，不如就像七步说的，去搞搞青训，带一下国家的青年队，慢慢的再积累到一定的经验，能够在亚青赛。世青赛上获得一定的成绩， 嗯， 再来到国家队的这个帅位上，就显得很顺理成章了。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啊，如果说是年轻的主帅，因为李铁绝对是一个嫩帅啊，绝对是一个年轻的主帅。嗯、一般来说，年轻的主帅能出成绩，还是因为先带两年青年队，把这个青年军彻底摸透了，然后呢，一线队有了机会啊，他再上一线队，这还是可以有所斩获的。 嗯，看了大家的预测啊，很多家里人都还是对国足寄予厚望。你看若愚就说，其实这种明知道就是也没有什么压力的比赛，不像跟阿曼，你是肯定想在对方身上全取三分的，知道跟澳大利亚反正赢不了，哎，国足可能还踢得还成啊。 嗯， 生南静默你说2-1吧，国足爆冷拿下澳大利亚。吴磊跟洛国富进球，吴磊的灵活和洛国富的身体对抗， 嗯， 前提是李铁别再短路就行啊。 是，哎呦，洛国富的身体、嗯、踢阿曼应该是有绝对优势的，但是踢 澳大利亚， 对， 是，真是我们没有任何身体方面的优势、 嗯。 澳大利亚是一支又有脚下技术，又有高空制空能力的这么一支球队、啊、 嗯， 我们还是要现实一点，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赛前的种种的这些预测吧、 嗯、 我们也是连线了天鹰，那天鹰说预测这场比赛这是跟了子昂的哈，预测0-1国足小负。 这一次跟澳大利亚的比赛啊，应该说在赛前的时候，通过很多的数据统计跟分析，包括大家可能都不用这种台具体的数据统计，看过第一回合比赛，大家其实应该对两个队的基本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现在的情况看，中国队如果没有自己的主场，跟澳大利亚踢仍然会处于相对被动的情况。咱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在身体和力量等诸多方面，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另外一个，澳大利亚尽管我们经常说这个球队跟以往相比是退步了很多哈，此前我记得第一回合比赛还有的媒体说中国队3-0击败澳大利亚，哎呀，都不知道这个如此兴奋的状态是怎么来的。就是真正看到了澳大利亚的实力之后，可能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很多问题恰好是相反的，就是第一回合比赛我们是因为整体性的轻视导致了对这种比赛的这种失误，而第二回合比赛我认为中国队相对来讲会打得更加的保守，更加的稳固，未必会真的像第一回合那样跟澳大利亚去拼这个开场。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啊，第二回合比赛中国队仍然会输球，但是我们会是一场小比分的输球，我们不会在大比分惨败，不会被对手冲得七零八落。我认为中国队有可能是一个球输给澳大利亚。 嗯，这 就最后这一句跟我想的是一样，一个球输给澳大利亚， 是， 嗯，但是听猜的是一个更小的比分， 嗯， 就是0-1， 没错， 小负，我觉得还是，反正我对国足还是寄予一定的希望，我觉得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 嗯， 我们能面对澳大利亚，能进一个， 就是能带来一些东西， 哎，真的，就是能在一段一定的时间之内，你还抱有一丝希望，还能僵持一段， 或者让大家舒服一会儿， 对，僵持一段，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我觉得很完美的一个结果了。 是的， 但是08格呀，还有5号线都说，哟，怎么听着澳大利亚有点轻敌呢？那咱们能争取点什么吗？啊，五号线也觉得对方主帅，这直接就预测肯定中国队现在状态不好哈，肯定要拿下比赛。帖子闭口不谈，看来对方也有轻敌的成分。 嗯， 哀兵必胜吧。 是，看看有没有希望吧。今天呢？在昨天晚上哈，这个足球100分节目当中，主持人魏一东和在场嘉宾谈到了国足相关的话题。魏一东也直言说，李铁现在是受到了信任的危机，应该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他过往的经历也不是特别丰富，碰到了执教生涯最大的信任危机。他也表示呢，铁的动作啊，其实有点反常。过去他的微博的频率不会是3天一条的啊，现在周五早上一条，周日晚上一条，显然内心是不平静的，还是被外界影响了情绪的。他也说，我们都有压力大的时候啊，都会有过过往不一样的举动。李铁是一个很硬派的人，但是此时此刻承受的压力不在他的位置上，应该很难感受到啊。 不过确实我们也看到李铁指导是过往的这个国足帅位上应该说是最善用、最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跟大家交流的一个主帅。反正这一点呢就是有利有弊。你可能你在赢球的那个通道里边，你在不断的获取胜利的通道里边是给自己积累信心的，但是现在的这种舆论的压力，还要去自己哈在网上冲浪，直面这种压力，我觉得真是给自己徒增了一些烦恼。 是，但是就是我观察到一个细节，他都已经在自己的状态里面写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玩，就是微笑面对生活。就是我们一般啊，因为李铁明显不是看鸡汤文的选手啊，他能把这个打出来，证明他真的压力很大啊，他其实真的是心里面是有动荡的，所以说还是希望他的精神压力也能小一点吧。 那当然在赛前也有国脚们啊纷纷的发声，那就在赛前陆国富是发微博发了一个训练的照片，这里边笑得挺灿烂的啊，一口白牙，充满了正能量。他说要充满正能量去迎接下一场比赛。吴磊也是更新了社交媒体，写的是在坎坷当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那当然这种国家队无论是从教练的层面还是国脚的层面频频的来发声啊，球员们的状态究竟怎么样，肯定是有很大很大的压力的。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天鹰的分析。 应该看到现在的中国队啊，这整体的氛围环境不是特别好。应该说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自打我看球这几十年以来，可能是中国队的舆论环境最不好的一次。相对而言呢，这一次的中国国家队的整体实力，我个人感觉也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整体来讲最没有特点，就如果不算规划球员的话，可能是最没有特点也是最没有自己的这种风格的一支队伍。从现在的角度上看，中国队打这种比赛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煎熬。所谓巨大的煎熬，就是明知道自己很难打得过，明知道自己这个没有主场，这个四处奔波去打这种艰苦的封闭比赛，我认为球员整体的状态不会兴奋，现在是处于这种苦熬的阶段。所谓苦熬，就是说硬着头皮把比赛打下去。真正的胜负与否是不是重要，我觉得不重要了。现在的球员们，我认为包括国家队当中啊，就是把这场比赛平平安安的打完，把比赛推进下去，把比赛这个平安的完成，不要出疫情问题，不要有这种海外的这种问题，平平安安的回来，可能已经成为咱们的最低的底线了。我认为对于胜负来讲，就于比赛来讲，前景来讲，其实半程踢下来大家心里有数了。球员职业球员踢这么多年球更是心里有数了。 咱们在场外看电视机前看是一个状态，你看看人家真正到场上去踢，真正身体一接触，身体一撞一碰，这个高下立刻就看出来了。所以说球员比咱们更清楚能不能出现得了，有没有机会。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可能整体来讲熬过这段时间，把这个比赛平安的过去，可能已经是咱们的一个底线，是咱们的一个最高，是咱们的一个球员真正的想法。 就如果说所有的无论是规划球员还是本土的这些国脚哈，在战阿曼之前还是群情激昂，能看到队员的眼睛里面有那种杀人的那个眼神的话，那跟澳大利亚这一场就不知道，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未知数，就不知道球员们现在此刻的心态是说我是把这场真的是熬过去，还是我依然要踢出一场有质量的比赛。 对， 那如果是前者的话，那真的挺可怕的哈。那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亚足联给出的信息显示，就 是 裁判 裁判信息哈。来自约旦的马哈德梅赫阿达姆穆罕迈德图马将作为主裁判来执法重要的比赛。中国队成员对马哈德梅赫应该比较熟悉，在上一届十二强赛期间，他曾作为主裁判执法过中国队主场和伊朗的比赛，当时两队是0-0战平，比赛的最后时刻疑似漏判给中国一粒点球。在中国队阵中呢，对马哈德梅赫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吴磊了。在2013年4月28号，马哈德梅赫曾受邀来华执法当赛季中超联赛第七轮申花队主场与东亚队之间的上海德比战，在比赛中先后向吴磊出示两张黄牌，从而导致吴磊领到了个人在中超联赛中的首张红牌。在此之前呢，马哈德梅赫也曾多次执法过中国国字号球队以及俱乐部的赛事，比如说执法过2017年的亚冠的联赛的1/8啊，广州恒大与日本的鹿岛鹿角的比赛，中国队绝大多数的现役国脚都参加过由他执法的国际比赛，都见过。 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阵中啊有变化，那就是他们的重要得分手苏塔现在是第五轮跟沙特的这个比赛当中受重伤，赛季报销了，确定无缘参加本轮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其实还是有一些阵型上的变化的。那其中刚才林苑也都介绍过了哈，临时征调了两位球员来补位，分别是来自科威特体育的麦克格文啊，也曾经效力过中超，还有来自英格兰桑德兰队的拜利赖特。那其中麦克格文就是曾经在鲁能和建业都效力过，这俩人在9月2号两支球队啊第一次循环交锋里面都没有出场，所以不管对方怎么样的在后卫线上的变化吧，其实并不影响澳大利亚整体的一个实力。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天鹰的分析。 澳大利亚的第一回合比赛啊，跟中国表现最好的这个中后卫，大家可能那场比赛印象非常非常深的，就是苏塔尔。苏塔尔的这种身高啊，身高体壮啊，将近2米的身高啊，就当时已经成为了大家看这场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心理阴影了。就是所有的中国队的前锋面对他的时候，都像是面对一堵墙。然后他这场比赛应该是确认缺席比赛，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中国队的一个机会哈。但是我一直对中国的这次十二强赛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核心问题不是进攻，我们的核心问题是防守。我们几乎每场比赛都能进球，就是上一次我们在跟澳大利亚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就是跟之前啊所有的这些小组赛的这些强队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不是打不进去球，中国队在小组当中不是打不进去球，而是说我们守中国队的这个进攻一直不是问题，真正造成我们当前的这个困境呢，是因为我们的防守能力。从目前来看，中国队尽管是小组的倒数第二名，但是中国队的这个6个进球的确是不少，6个进球可以并列排在小组第三，我们的6个进球是超过了日本，比日本还要多。这个小组最强的澳大利亚、沙特无非也只进了8个球，所以进攻不是我们的问题，相反防守才是我们的问题。中国队丢了10个球依然是比越南少一个，是整个小组倒数第二，这个小组是拿丢球数拿防守来排名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防守最好的3个球队沙特、澳大利亚、日本分列小组的第一、第二、第三，然后丢6个球的阿曼 排名在第四，十个球的丢十个球的中国排名第五，丢十一个球的越南排名第六。你可以看到，是因为防守问题决定了这个小组当中的问题，所以不是进攻。对手澳大利亚没有了这个中后卫，对于中国来讲，我们认为我们就可以攻破澳大利亚的球门，的确有这个机会。此前中国队跟澳大利亚的比赛也有机会能够破门，但是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守不住。所以说这个情况尽管有苏塔尔不能上，尽管有，但是不乐观，他对于我们来讲不重要。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中国队仍然尽管有这个看似利好的消息，但其实对我们来讲意义不是很大。 很多的家里人也都现在非常的成熟冷静，老亨特说 都已经用这个词儿了， 对，就放平心态看球吧，说以现在的实力，十二强赛就是咱们的世界杯，以2002年的世界杯目标为目标看球，哎，这心里是不是就觉得挺好啊？就即便是输掉了这个比赛，也没有觉得就是心理预期跟心理的预期落差太大。 是， Power of Now 说位置摆正了就是进步，也让咱们看看最后结果，进而了解这个实力对比没有实质变化的前提之下，摆正位置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比赛结果。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理智成熟的一个想法。 没错， 哎，就第一回合我们确实是低估了对手，高估了自己嘛，觉得能在澳大利亚身上拿三分。但是确实我们真没那个实力啊，不管对方是有几个是锋线啊还是后卫线上的缺阵，其实对他们的整体实力也跟我们相比的话没有太多变化。那摆正了心态，我们又能以打阿曼的这个首发阵容的基础之上做一些微调，去跟对方碰碰子儿的话，看看那个差距是多大。 是的， 这个是比较理性的。 孙东林也说啊，他用悄悄话发过来的，说中澳之战这个预测啊，一场不必看好的比赛，只要打出精气神，有必胜的信心，再拼出血性的场面，不管输赢，看淡结果，关注球队，包容一切，期待进球，国足加油。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一切向乐观的一个心态啊。 小苏他爹说，我算过了。无论国足今天什么结果，无论对手什么结果，本轮过后国足都不会失去理论上出现的可能。嗨啊，这就是看一乐是吧，所以大家放平心态好好看比赛。南极说，畅想一下下届世界杯前，李铁已经历练成了世界一流教练，那我们的球员能练到亚洲一流吗？就是这个练帅的说法呀，其实并不存在。你说足协就不想在十二强赛真的能出现，那肯定目标还是定在要出现的。所以练帅不存在，只是说把本土教练，你说在本土教练里你换一个，换谁，换哪个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大差不差。 对， 都会面对这么些个对手啊，也许在一些临场的指挥上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大面积的大方向的不会有变化。依然要面对这么大的舆论的压力。 是的，已经有球迷开始抒发一下自己乐观的情绪了。一览众山小说，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今晚我觉得国足可以赢啊，玉宁首开纪录。 呵， 这个我觉得玉宁首开纪录也许我们真的能期待一下哈。但是赢稍稍难了一些。 确实不是稍稍，是真的很难。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再继续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两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六人出场，共进行三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 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好，北京时间的7:3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预测一下中澳之战您心目当中的比分，另外也来说一说休赛期对首钢和北控有哪些期待啊？我们说说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其实在那场比赛跟广东的比赛的赛后发布会上，亚尼斯已经是对第一阶段表现做了一个评价，就是说非常满意。 是 啊，虽然说战绩上来看，首钢第一阶段只是8胜5负，跟北控啊是排位是 相邻的 、 嗯， 但是这也是因为第一阶段真的遇到了不少强队，两战广东、浙江、上海，还有深圳这匹大黑马，所以能以全华班的阵容在广东、浙江和上海的比赛当中都是互有胜负，真的已经不错了。 对，也是展现出了一些强队的底蕴吧。在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回到北京之后，北京首钢也给球员几天假期去做调整，老队员啊有7天假期，年轻队员只有2天。而对于林书豪来说，仅仅休整了1天之后就要开始个人训练了，因为虽然是在上月月底的时候就已经赶到了诸暨和球队会合，但是由于腰伤的问题，他一直都没能够出场。而且在联赛的第二阶段啊，林书豪肯定是得出场的，他会利用这个40天窗口来调理好身体，并且找回自己的最佳状态。而且呢，据媒体透露啊，北京首钢的第二外援已经有了眉目了。据知情人透露，基本上是从吉布森和汉密尔顿两个外援当中2选1。 但是现在我们是有了双塔了啊，范子铭和李慕豪的这个双塔，而且亚尼斯用双塔的效果也都不错，这也是让接下来在外援的选择方面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我们要是能够引进一个小外啊，来提升球队的进攻能力，或者对薄弱的4号位进行针对性补强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没有更好选择的前提之下，球队就跟吉布森、跟汉密尔顿重新联系了。吉布森上赛季加盟球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是那种不太参与防守的小外啊。而汉密尔顿呢，能力相对一般，我觉得，而且现在你要说再补一个4号位的球员哈，还不如我们再补一个这个小外呢，得分能力比较强的小外。 对， 书豪在回归了之后，其实是可以试试他俩这个5小阵容的。 嗯， 你看现在世界范围之内，那都不是都打这个5小阵容吗？ 是， 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双塔和5小之间的这种切换， 两节双塔，两节5小，让对方就完全摸不着头脑。 这是一种思路哈，当然这两位外援都是首钢比较熟悉的啊，跟队伍之间应该是不存在太多的磨合的问题。那所以第一阶段结束之后，我们回看第一阶段表现的话，其实首钢啊在面对强队的时候表现的还是不错的。虽然昨天我们在节目连线当中，连线孙大爷孙宝生老师的时候说不满意啊，在这名次上孙老师不满意，但是我看大部分家里人还都是觉得挺满意的。我们继续来听听杨申的分析。 CBA 联赛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对于北京的两支球队呢，可能每个球迷的心里都有一个评价的标准。咱们先说首钢，我觉得首钢在第一阶段的13场比赛当中还是发挥了不错的水平，因为第一阶段的这13场球其实强队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广东啊、浙江啊、上海啊、深圳、广州、广厦其实也是不错的球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在联赛的排名，其实可能除了山西和辽宁之外，其他的这个排在前面的对手咱们都打了，那在和这些强队的交手的过程当中有胜有负，总体战绩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整个第一阶段不该输的比赛可能就是打福建的那一场。那从比赛的内容来看呢，其实现在也有新的这种好的事情发生，你比如说刘晓宇状态的提升，雷蒙、田运祥的融入，包括小川的回归，双塔阵容也展示出了一个不错的威力。球队的问题呢，可能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在面对速度能力非常强的球队的时候，还是处于一个下风球。这个打浙江啊、打广东的第二场展示的还都是比较明显的。再有呢，就是球队的攻击能力，现在看来场均的得分还并不是很高。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外援的加持啊，包括林书豪之后的回归，以及看看球队能不能找一个锋线的外援，这样球队的天花板才会能够抬得更高，也才能有更强的更多的资本和联盟的顶级的强队去掰一掰手腕。总体来说呢，第一阶段打得还是不错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可能面对的对手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一点，或者说强队没有第一阶段这么多，所以现在排名和战绩虽然并不是那么的出色，但是未来的这种空间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这边家里人们都在探讨哈，这接下来首钢在选择外援上，很多家里人还在想着说不想要老熟人。大岛星叔叔说，说好的琼斯呢？琼斯人能给你吗？是不是在此时此刻这个很关键的节点上？ 是。 初心说麦克雷呢？好几位家里人都在问麦克雷。麦克雷啊，现在在打那个法国联赛。法国联赛打的这个常规赛时间就特别长啊，一下一杆子就知道明年五月份了。所以基本上不可能， 是 就是在吉布森和大汉之间来做选择。深秋还有关老爷都觉得还是签大汉吧啊，因为现在四号位的这个位置也需要去解决。关老爷说，你大汉还能做双塔的补充，效果不会比现在的双塔差。 没错。 这是两个思路 是 吧？是。 做一个四号位，然后偏中锋，稍有摇摆的效果，我觉得战术会灵活多变一些。尤其我觉得亚尼斯他是能用好这些球员的。 就是我们反正是已经这么慢了，就别想着什么死亡五小的事儿了。我们 突然提速了那也不至于吧。 我们还是踏踏实实的就搞这个双塔战术是吧。山丘也说那颗雷没怎么打，怎么就颠了呢？其实麦克雷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在上赛季。所以我们就看看接下来首钢的这个外援补充上，如果是大汉的话，那就是延续现在这个双塔的战术之外再做一定的补强。当然北控这边已经是落定了啊，那就是兰兹伯格已经是加盟了北控，第二阶段应该是可以登场的。但是在赛季之初并不是被看好的这支球队，其实在比赛当中有一些亮点，尤其是新人上，可是相较于目前这个成绩而言，更重要的是北控需要梳理好这个人员上，比如说失误数的控制啊，这是这个休赛期需要继续去加练的。 北控这边呢，我觉得第一阶段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好，一方面啊，相比于首钢，其实北控在对手上并不是那么的强。从战绩上来看呢，真正意义上的强队可能也就是山西和广州了，山东可能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强队，因为战绩上还不如北控。那整个第一阶段你没有碰过上海、辽宁、广东、浙江的两支球队，包括首钢，那现在第一阶段的这个7胜6负这个战绩，未来这个空间和余地就会比较狭小了。那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确实也存在了不少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内线囤积了大量的高个子球员、大个球员，但是怎么去搭配、怎么去组合，我觉得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或者说还没有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明显明确的答案。后卫线呢，两个人都是比较年轻的，老马是重用廖三宁，应该说小伙子每一场比赛都是有进步的，但是毕竟经验上是比较欠缺的。王俊杰呢，我一直觉得能力不差，而且呢各种条件呢也都是比较好的，但是一方面呢可能是出场时间受到了一些限制，另一方面呢他的这个进攻能力或者说进攻欲望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展示。所以作为控球后卫这个点呢，两个人不管谁上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那至于锋线呢，其实本来人员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发挥呢也不是那么的稳定。那从比赛内容来说呢，第一阶段北控最大的问题就是失误球，这个呢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每场比赛20多个失误球确实非常多了，想赢任何对手都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怎么去解决，确实需要在休赛期很好的去训练。再有呢是包括罚球包括远投也都需要再去提升。再有呢可能防守端也需要进行更多的训练啊，包括防守的方式的变化呀，能不能采用一些联防的防守，这个是需要去训练的。 整个球队对外线的防守是不是再有调整？因为现在篮球呢，就是以外为主，以投射为主。啊，你打同曦让对手投进了那么多个三分球，包括打山西啊，让对手外线都投开了。如果说你对对手的外线的防守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控制和限制，啊，你内线再有优势，恐怕想赢得比赛也会很难。更何况现在以北控的内线，虽然人很多，但是也没有那种绝对的把握性。现在篮球呢就是这样啊，内线你打得凶，打得狠。你不如外线投得多投得准，所以整个联赛第一阶段下来对北控的挑战还是非常大的。休赛期啊，对老马对北控的这些球员们也是有更大的压力的。 杨申老师啊，这吹着口哨就把北控给平了。 不，这不是双簧，这不是我和杨老师双簧，这是杨申老师家应该是养的鸟。 哎，有一个小鹦鹉。 附和了一会儿哈。 这小鹦鹉呢，它非常的健谈。 是 啊，那杨申老师啊，申叔在聊的时候，小鹦鹉也参与了一下。 对，不是我 吹 口哨。 不过说到了北控的问题，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说，真的是还需要更多的历练哈。南极说没看出廖三宁每场的进步，只要打强队的话，好像就不太够用了。这就是一个新人新赛季必须要交出的学费。 是， 你说在面对像包括像山西、辽宁就不用说了哈，就是山西这个级别的球队的时候，当对方有这种绝对的得分点，然后又有着外线的一波投手的时候，你很难说要求北控的后卫依然去表现出来，哎，我能控制住失误，我能够打出教练，所给我制定的战术方面一切的这个要求，还是有些难啊。对他们来讲，要求高了一点，但是能够看到三宁啊，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新人， 没错， 就是每一场每一场，他能在教练的这个战术意图之下做一些自我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挺欣喜的一点。 对，就我觉得还是要给新秀。一定要给新秀积累经验和心理这个底线的空间啊，就是新秀哪怕他再职业球员，他第一次踏入一个全新的平台的时候，更高的平台的时候，绝对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就像可能我们球迷看上去就是有点动不了脑子了，其实就是整个的心肺消耗很大啊，整个的这个精神力的消耗很大，还是需要比赛去历练。这个真的是赢几场输几场，很快就历练出来了。 那当然说到了这个首钢哈，接下来这个外援的选择，6645说两位老人都不够理想，但是嗨，听出钱的呗，支持首钢的任何外援选择。这边还有家里人在引荐哈，像高静还有其他几位家里人说西蒙斯啊。能防守能进攻，吉普森那是防守黑洞啊，完全不参与防守，所以只解决进攻问题在首钢这个体系里好像也不成。一号线是觉得现在引进吉普森也不是不可以，咱的内线比去年可强太多了。其实是反正就是两套思路，就看俱乐部怎么去最终的衡量了啊。乐乐乐是觉得首钢最棒的就是范子铭了，得分篮板都是第一位的。北控啊，那就是廖三宁，确实是发挥相当不错。那第一阶段的本土数据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六大数据王只有一个外援，这也是第一阶段大部分球队没有外援，更多是本土全花班出战的一个结果。得分榜前五位，阿布都场均24.2分是全部球员排在第一的，郭艾伦场均23.3分排第二，陶汉林场均22.5分排在第三位，胡金秋22.2分第四，陈盈俊场均20.8分排在了第五的位置。 这是得分榜哈，篮板榜啊，是陶汉林是场均12.4个篮板啊，韩德君场均11个篮板，王哲林场均10.5个篮板，于家豪场均10.2个篮板，沈子杰场均9.7个篮板。 那助攻榜的前五分别是陈英俊啊，最高的场均10.5次助攻，后边就是赵继伟、孙明辉、高诗妍和希热丽江。抢断榜的前五位，林庭谦啊是场均3.2次抢断排在全部球员的第一位的，后边跟着的是高诗妍、于德豪还有伊利扬啊，第五是崔小龙。盖帽榜上的前五位是高世敖、沈子杰、王哲林、吴冠希和曾凡日。效率榜胡金秋排在全部球员的第一位，后边是大韩、王哲林、 陶汉林和沈子杰，所以基本上跟现在的这个球队的排位也都是比较匹配的。那咱们首钢北控没有进入到这个所有榜单的前五位啊，这也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在 新秀榜 上， 终于是能看到北京球队有球员上榜了哈。场均得分十分以上的一共有五名新秀啊，就是于家豪，是13.7分和10.2个篮板，廖三宁13.5分、4.5个篮板、6.1个助攻，马振祥11.8分和3个篮板，然后李天荣11.6分、2.6个篮板、2.6个助攻，和赵伯清是10.8分和5.3个篮板。 你看，就这几个球队都是两支北控跟首钢两支球队都碰面过的哈，这几位新秀，其实我们都领教过他们在赛场上的这种冲击力。确实像福建的这个黎一阳，也是给首钢的第一回合这个比赛啊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是， 所以确实在这一阶段，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新秀，更多的本土球员能够站得出来啊，也可以去。想象一下哈，第二阶段当外援回归之后，其实整个的格局又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我们先来听听杨申总结一下第一阶段有冠军相的球队和黑马。 联赛第一阶段整个的格局呢，就是强弱分明。辽宁队只输了一场比赛，像广东深圳、广厦也都只输了两场球而已。但是看看积分榜的尾巴，宁波呀、同曦呀比较惨。都只赢了一场球，联赛的季后赛的看门人吉林的战绩不过是5胜8负，这说明现在联赛的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那从综合实力上来讲呢，我觉得辽宁和广东还是这个赛季冠军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辽宁呢已经有了外援的加持啊，再加上本身的班底确实是比较强大的，所以他们这个实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广东呢现在还没有外援，但是呢咱们算这个实力呢应该还是以有外援的情况去算。现在呢威姆斯应该说回归不成问题啊，关键是马上在这个跟腱断裂之后能不能再回到广东的阵中，这个还是比较关键。那如果说广东的这个锋线的双煞都能够回归的话，我觉得他们在联赛当中还是啊和辽宁对比的时候还是能够实力稍稍压过对手。其他球队呢，浙江两支呢也不差。深圳呢在经历了人员的这种流失之后，或者说是更新换代之后呢，现在沈子杰已经顶起了球队的这个大梁，但是他们可能并不处于争冠的行列，虽然他们第一阶段的战绩是不错的。首钢呢也是属于强队的行列，那刚才也提到，那如果想要和联赛的顶级强队包括广东、辽宁、浙江、上海去较量一下，那确实需要外援的加盟。那总的下来呢，我觉得广东和辽宁是在一个档上，那像上海、浙江、广厦、首钢、深圳可能处于第二集团，但是这些球队呢如果说表现的好的话，那第二阶段外援再加盟也是有能力有实力和广东、辽宁去较量一下的。联赛的冠军我觉得跑不出这几支球队。那如果说整个新赛季的变化最大的球队当然是上海了，连续好几年的大投入，这个赛季呢又请来了李春江指导，球队的实力继续的增强啊，球队的气质也在发生巨大的改变。这个呢我相信北京球迷都是有感触的，因为打首钢那场球大家都看到了，上海队不再是那支文绉绉的球队，整支球队充满了那种匪气，当然这种匪气呢是打引号的。我觉得他们这个赛季确实有能力啊，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北三儿呢说，联盟啊，除了那几个强队啊，就是前四的，广厦、浙江啊、广东、辽宁之外，其他都不是弱队。还真是，尤其是在这种全华班的局面之下，其实大家的互相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的缩小啊，谁赢谁都还是很有可能的。那当然，沈子杰也是当选了 CBA 第四周的周最佳。那现在沈子杰是这个颈部有伤啊，他此前是在第四周11到13轮的3场比赛里得到了17.7分、11.7个篮板、4次助攻和3.7次封盖的这个表现，连续4场比赛投篮的命中率都是100%。 那如果沈子杰的这个伤势无碍的话，其实对于国家队来讲，他还是一个很大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的，但是希热力江这块啊是受了比较重的伤。同系的球员希热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遭遇了脚踝处的撕脱性骨折，保守治疗，恢复期需要2到3个月。同希最近是 屋漏偏逢连夜雨， 真的是啊。然后有很多球迷就问啊，希热为什么休战？然后希热呢是更新了视频来回应，是在崴到脚的那场比赛当中啊，是直接就撕脱性骨折了，这就是韧带崴得很厉害，直接拽了一片骨片下来。 哎呀，太惨了啊！2到3个月的恢复期，那对同曦来讲又缺失一员大将。 是。 那当然，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已经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分批有序的抵达了宁波北仑的训练基地，开始即将进行这一次的集训，准备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的第一窗口期的比赛了。那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刚才也说了哈，就是沈子杰是带着颈托报道的，他现在还是有一些颈椎的受伤。 是。 而周琦呢，在 NBL 纳乌啊，也是季前赛表现不错。 没错，他的墨尔本凤凰队啊，东南墨尔本凤凰队啊，经过加时112-116，可惜啊不敌伊拉瓦拉老鹰队。那这是他在澳洲的第二场比赛，他砍下了17分和12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还是不错的哈，而且就是这种不处身体对抗，我觉得周琦真是在那边再好好练练。那就周琦而言，他已经赶不上这一期的国家队的集训了，因为这一次的第一窗口期的比赛是在月底，11月27号和28号跟日本打两场，所以周琦应该就是直接从澳大利亚飞赴到日本的仙台和国家队去会合了。 没错。还有 NBA 的方面哈，勇士一路高歌猛进，但是呢在上一场呢是库里只拿到了24分，然后勇士在客场102-106输给了黄蜂。虽然说7连胜结束了，但是11胜2负的战绩仍然是位居榜首，而且呢勇士多项数据也都是在联盟的榜首哈，比如说近四年来的很多记录都打破了，他们每场净胜14.7分，这是联盟榜首啊。然后排在第二的球队的净胜分才到6.7分啊，防守率、助攻数、抢断数、三分数都是 NBA 的最高。所以说这也是勇士可以说这一个赛季展现出了有统治力的一个表现了哈。然后接下来呢，马上啊就要和篮网进行一个大战了。 网勇大战。 对，是的。 网勇是谁？但是这一次确实，这一次的篮网和勇士的交手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关注，因为现在篮网是10胜4负，排在东区的第二位，勇士呢是11胜2负，位居联盟第一。再加上杜兰特曾经随勇士夺冠，哈登在火箭曾经抗勇多年，所以这个比赛的形式啊，还是会让大家非常期待的。篮网众将在赛后也开始是为这个比赛预热，哈登就说，篮网上下都知道这比赛有多重要，也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对手，比赛会是相当激烈的。米尔斯说，篮网的防守将会遭到考验，这是一项很棒的挑战，可以让篮网好好的检验一下自己目前是什么水平。而杜兰特呢提到了对阵勇士，他说毫无疑问他们目前是联盟最佳球队，但是我们也不会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他还说这不过是一场常规的普通的常规赛啊，他不会把它看作是2022年总决赛的一个预演。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杨申的分析吧。还有谁能阻挡勇士？会是篮网吗？ NBA 那屋呢，昨天勇士是吃到了赛季的第二场败仗，输给了黄蜂。之前呢是一波7连胜。首先我觉得黄蜂最近的势头也是不错的，战胜了尼克斯以及莫兰特领衔的灰熊。黄蜂是有一定实力啊，不是一支弱队。像队中的布里奇斯啊、鲍尔啊，这个赛季呢打的都是非常的出色的。那勇士呢在经历了一波7连胜之后呢，有一个小的起伏也是正常的。那你像昨天这场球，外线的命中率就是比较低了，39投只有9中，命中率在23%左右。这个数据不用想啊，和他们赛季的平均水平一定是有巨大的差别的。而且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都是交替领先，谁也别想扩大这个领先的优势。那最后一节的时候呢，勇士呢有点打不动了，单节只拿了14分球，这个是比较低的得分了，所以最后没有延续这一波的连胜。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 NBA 内屋呢已经打了13-4场左右的比赛了，勇士现在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确实是 展示出来他们这个赛季有争夺冠军的可能。咱们想象一下啊，如果说十二月份，或者说是稍微更晚一点的时间，克雷汤普森能够回归的话，那勇士的实力会进一步的提升。那现在整个西部局势来看啊，最近掘金的状态不错，太阳也是取得了一波连胜，洛杉矶的两支球队呢确实是比较挣扎，或者说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詹姆斯和莱昂纳德的这个健康问题，包括威少的融入，所以现在看来勇士还真的是很有竞争力。当然了，现在联赛确实还有很长的这个时间，未来肯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去发生，但是整个西部最终应该跑不出这几支球队啊。勇士现在只能说在身位上稍稍的领先。 那另外卫冕冠军雄鹿有点渐行渐远的意思，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杨申的分析。 雄鹿昨天输给了老鹰，确实没想到啊，因为开赛以来其实老鹰的状态并不是那么的好，特雷杨一直没有找到外线的手感，整个球队在进攻端表现的也是比较挣扎，外线这几个投手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稳定。但是昨天啊，特雷杨真的是开了挂了，42分8个篮板10个助攻，而且外线的三分球命中率也是非常高，13中8，61.5%啊，不论是这个命中率还是投中的个数，都是本赛季的最多的一场。所以老鹰从比赛一开始后不久就是一路领先，比赛的分差一直是比较大。雄鹿这边呢，最近的战绩稍有一些起伏，这可能和最近的几场比赛强度比较大有关系，因为对手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强的球队，尼克斯啊、奇才啊、爵士啊，都是联盟的顶级的强队，或者说是第一序列的比较强的对手。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雄鹿呢确实有输有赢，但我觉得呢这些情况也都是正常的，因为现在球队的伤病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米德尔顿已经很多场比赛没有打了，霍勒迪的出场呢也是断断续续，当然了最近是连续的比赛啊，状态是有一定的回升，但是可能也不是他的最佳的状态，再加上达洛贝兹到现在也没有回归啊，所以整个的夺冠的阵容不是很完整，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在各项主要数据上没有领先的啊，都是处于一个中游的水平。但是我觉得随着伤病的回归痊愈，那其实雄鹿队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因为从这个整个夏天的这个人员引进啊变动上来看呢，这基本框架没有变，只是在个别位置上的小修小补，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耐心一点，因为现在常规赛打了没多久啊，还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的啊，雄鹿还是在东部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天气较冷，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宜登山，需要注意保暖。白天北京的天气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白天风寒指数为3，感觉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感觉寒冷。今天阳光比较充足，适宜户外晒太阳。白天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2，应适量供暖以确保室内舒适。夜间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是4，天气寒冷应加量供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80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七座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车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北京安源6176-3866。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 嗯， 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了，北京时间的8:01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哈。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大家伙儿继续来预测一下中澳之战的比分，还有回顾一下 CBA 啊 ，CBA 的休赛期，您对首钢跟北控有怎样的期待？欢迎继续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呢，晚上11点就是12强赛，我们要面对这第6轮当中啊，面对澳大利亚，再次面对这个对手，国足能不能展现出来一个不太一样的面貌？就是比赛的结果先放一边，这个面貌上能不能给大家有一丝希望？马上在接下来的主咖上麦的环节，我们来连线肖楠老师。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了。 肖老师您好。 啊，你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哎，那这一次我们也是看到在赛前的发布会，李铁指导说定了一个小目标哈，说只要比上一场第一回合碰面的时候表现好就可以了。所以对这个表态而言，就没有具体的提一些技战术方面的安排，反倒是一个比较虚化的这个概念。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这个排兵布阵，您觉得跟澳大利亚这场是会延续跟阿曼这场的首发吗？还是会做一些调整？ 我的感觉应该是跟上一场差不多，至少是差不多。应该很有可能是，会复制上一场的首发阵容。 嗯 啊，因为呢，在近期的这两次室外训练呢，那么中国队呢，实际上都是按照这个上轮的这个阵容，去做演练的。这个阵容呢，既可以理解为442啊，进攻442啊，进攻上的4231和防守上的442。所以说呢，这个阵容啊，是随着这个场上变化，来进行变化的。那么这个人员之间的这种调配，它的这个位置距离也都是随机应变的。 确实在面对澳大利亚的话，对方是一个真的是很硬朗的球队哈，就脚底下有技术，又有一定的这个高空的制空的能力，跟阿曼完全一直打防反的球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第一回合的交手当中，我们因为轻敌哈，也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所以一开场就跟澳大利亚打了20分钟的对攻啊，结果发现，真的是控制不住局面啊。所以这一场比赛，相信应该说我们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吧。那在这个层面上，防守反击怎么样能做得更加有效呢？ 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攻与守呢，它都是相对的。如果说咱们光这个重攻轻守的话，实际上也是给对方的进攻线上，缓解了压力，而给我们自身的平添了压力。那么因此呢，我觉得攻守平衡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好，所以说在过去上一循环的轮比赛之中呢，我们在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有丢球，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完善的话，那么我想，在今晚的比赛中呢，中国队的表现会优于以前的比赛。所以说现在呢，怎么说呢？中国队呢，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的阵型呢，能够不要被冲散。因为对手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确确实实对手的这种身体力量优势 啊，包括它的速度啊，攻防速率都非常快。 嗯， 我们之前呢，其实说第一轮我们对对手的时候，那种心态呢，也不是说轻敌，而是我感觉啊，更多的可能是我们对这个比赛不适应，我们不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最近一次跟对手交手是2015年的亚洲杯，然后当然东亚四强赛咱们不说了。 嗯 啊，那因为那个比赛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那么更多的呢，这种大的比赛，我们上一次就是在2015年亚洲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时我们是也是以在这种非常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以0-2输球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对阵澳大利亚队呢，可能因为受到此前四十强赛连胜的这种影响，可能我们当时的心劲儿略有提升。 嗯， 但实际上呢，现实到来之后，我们才发现了我们跟对手，尤其这种亚洲一类强队的这个对手之间差距真的是显而易见的。 嗯， 所以说经过就像李铁知道啊，昨天发布会上说，经过前五轮的这种试水， 嗯， 实际上我们对现在我们当下实力啊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对对手的这个比我们的强大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 嗯，所以 应该说。 应该说，现在我们是终于找到十二强赛的节奏了哈。 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也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相对清晰的定位。 嗯，那所以在这个清晰的定位当中，其实国足除了今天这场比赛啊，因为大概率上我们打澳大利亚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把握哈、啊。至少我自己是相对比较悲观的这么认为哈、啊，我们肯定会以一个更大。可能性就是要输掉这场比赛。那接下来的五场比赛，国足到底是应该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目标呢？因为此前我们还曾经想象过啊，就如果比如说能在对阵沙特的比赛当中啊、能够拿分，在对阵阿曼的比赛当中能够拿3分，也许我们还有一定的出线的机会。但是现在的目前这个形势，接下来国足应该怎么去调整心态，面对后面的比赛？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比赛或许是一个分水岭。 嗯， 啊，因为说今天的比赛呢，也是我们2021年度中国队的最后一场国际 A 级比赛。那么在此之后呢，实际上是下面的四轮是在明年打。 是。 应该说通过6轮的比赛，可能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不行的话， 嗯， 那确确实实这种差距已经被拉得会很大的。 嗯， 积分差距非常大。形势呢，就是说就于我们本。这中国队这一支球队的形势可能会趋于明朗了。 嗯， 那么至于其他的，我们后边要怎么办？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我们的联赛也是支离破碎的。 是 啊，包括我们很多的这种国内赛事也都冲得7零8散的。 嗯， 所以说，国内的这个职业足球呢，又面临很大的这种金融这种经济危机。怎么说呢？中国队比赛之后需要中国足球去了。理顺的东西太多了，需要处理的事儿也太多了，繁杂。 嗯， 所以说，中国队如果说成绩啊稍微还是有希望的话，那么可能对后面我们的这个备战啊，可能也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说一旦啊我们确确实实掉队掉的比较严重，那么后面我们国家队的这个备战策略啊，包括我们中国足球职业足球整体的一个发展策略，会不会因此而调整改变？ 嗯， 实际上这个也需要方方面面大家去深思，因为毕竟这是今年本年度最后一场比赛，留给我们大家还需要一种思量的时间。 嗯， 所以我想后边的这个目标呢，也会根据今天晚上比赛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有一种调整。 嗯， 对，变化。 那还有一个调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也都在舆论当中一直在探讨的哈，就是李铁的这个帅位。其实你要说从前五场比赛的这个表现来看，场场是一个不同的首发阵容啊、虽然说积分在跟上一期的世预赛同期相比积分是多了，但是真的场面上表现出来的这个面貌，是不能够说主教练是合格的啊，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的一个舆论的探讨。那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不是也会对李铁的这个帅位产生进一步的调整？ 我觉得暂时不会吧， 暂时不会哈。 啊，因为我觉得如果调整的话，可能在前3轮或者前2轮那个时候可能调整，可能更有利。但是呢，您也知道，目前呢，一方面是疫情的原因，啊，另外一方面呢，就像您刚才说的， 中国队的成绩较上届的同期呢并不差，我是说只上届同期。 嗯， 所以说中国足协跟他签了5年合同，那么到底这个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咱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有这个约束条款，但是我想基于中国队当下的这种实力啊和我们这个整个中国足球现实状况，我觉得这个条件不可能说你李铁必须得带进中国队去进12这个世界杯决赛圈你才能够保住你的帅位，我相信不是这样约定的。 嗯， 所以说到底啊是什么样的约定，我觉得首先呢应该是他如果能够带领这支球队有一个积极的改观啊，有个面貌上的这个积极的表现，那我想他的帅位应该是可以保住的。当然了，通过这个12强赛，上半循环的比赛，确确实实他中国队在这个技战术层面出现的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上一轮，他在换人时机上问题上，确确实实的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我们作为这个非专业人士，那可能我们这个评说可能不具表这个权威性，但是确确实实从实际情况和结果来说，他的这些换人确确实实直接导致了这个丢分。三分也变一分了。 对， 所以说大家很容易呢因此呢产生质疑或者不满情绪，这个都很正常。但是呢从专业从他们内部的角度来说呢，可能中国队没有输球并且场面上还可以，那么你这个时候去换他，你又换谁呢？在这种封闭的条件下你又去换谁呢？所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说咱们大家说我们换帅了我们对他不满，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非常的复杂。而且你我再举个例子，哪一位外籍教练可以跟着球队能够在这个海外能漂泊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些东西咱们大家都要综合的去考虑。 这也是很现实的一点哈。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也有一些在网上的疯传的消息，就是因为广州队现在还没有收队啊，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休假的状态当中，所以几位国家队当中的规划国脚接下来结束了跟澳大利亚比赛之后，他们也会回到巴西去休假，所以呢有一种声音是说就接下来12月的联赛这些规划能不能参加，广州队能不能参加已经是一个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明年的世预赛的这个准备可能规划球员也会是一个问号，这个消息真实吗？ 是这样，这种担忧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给您透露一个最新的消息。那么就是昨天就是也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我得到信息是除了阿兰以外，其他的规划入籍球员应该是在本期就16号的比赛结束之后随队一同回国。那么我觉得啊，从这个信息反映出来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些球员啊，除了阿兰以外，至少被其他那几个名规划球员应该是会随着球队进行下一期集训的。那么阿兰他也是因为随着家人一起回到巴西，并不是说他不参加集训。我昨天也跟队里的人也沟通过，那么这种国家队之外的这种休假安排，实际上是无论是足协也好国家队管理层面也好，他是不予干涉的。除了这个受到这个我们这个人员入境隔离政策要求，我们必须得接受必要的隔离以外，那么除此之外的这种生活安排、休假安排是不予干涉的。所以说呢，球员如果说他不去没法打联赛，或者受到某种不可抗力的原因，他确确实实无法再为这个俱乐部效力的话，那么这是另说。但是，国家队这个层面，只要有需要，他们还是会去征调他们。而且我还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这些球员如果可能在他自己的所谓的原来的这些国籍的这个代表队，他无法去代表那些球队去参加世预赛， 是 世界杯。 嗯， 所以说中国队打比赛反而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所以他们我认为就是他们还是很比较珍惜这个机会的。 好的，谢谢夏老师，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今天晚上11点哈中国队的这个表现。谢谢夏老师，再见。 好的，谢谢。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啊，大家伙都说，哎呀，这个对国足还是有自己的一个预测的赛风 boy 说0-2吧，彻底的让球迷和球队死心。虽然很想让他们赢球，可是实力使然，没有这实力，回家踏踏实实做自己的联赛， 把自己的联赛做好了，只需要一个星期的集训就够，不是闭关修炼才能练就一身本领。但是现在联赛哈、这个是中国足球的立命之本，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也继续来说一说联赛。那但是昨天又有一个足坛的噩耗，那就是多家河南媒体报道，河南足球教父前建业的主帅王随生知道啊，昨天是因病去世了，享年73岁。 王随生啊，1948年11月4日生，中国足球教练啊，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王随生生前呢，前后总共哈、在河南建业执教5年多的时间，也让河南建业俱乐部成为他的。在这个俱乐部历史上，他是执教时间最长的教练哈。在2015年的时候，王随生已经是退休了，然后他又发起了山娃足球公益项目。6年来呢，山娃足球已经走过了211家山区学校，行程10万余公里，在偏远山区普及足球运动，去传递足球精神。这是一个非常我们扼腕遗憾的事情啊。但是还得向前看啊，未来的比赛还在进行，还在运作当中，泰山海港是双双集结来备战下阶段的中超和足协杯的决赛啊。11月15号，泰山的官方的消息，球队重新集结来备战，费莱尼、郭田雨等球员都在列，而另一支进入足协杯决赛的上海海港队也在15号集结了。11月6号啊，在击败河南松仁龙门之后呢，进入到决赛之后，山东泰山就全队放假了，然后球队呢一直到昨天才进行了集结。然后也是发布了照片说归队开练啊。稍晚的时候呢，上海海港的官方微博很呼应上了哈、也是发布了球队集结的消息，说写到经过一周的休整啊，队伍于今天上午在世纪公园训练基地重新集结，开启下一阶段的备战。恢复性训练为主，球员们也展现了积极的训练状态，热身活动之后进行了传球抢圈的训练，最后阶段呢还进行了恢复体能的跑步训练。这是属于可以说是正常运营的这个状况啊。 对，而且是兵强马壮的、 没错， 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像河北连梯队都已经放假了、 没错， 因为现在河北队的困境不能出现明显的好转，相信大家昨天都在天天体育当中啊、也看到了听到了大朗的那个回复啊，确实现在球队经营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解散这个看似最悲伤的选项也许就要启动了，因为现在河北足球俱乐部连青训梯队都已经完全放假，他们有的在等待，有的在寻找下家，还有消息说有的已经放弃足球这个项目了。再看一线队完成了中超第一阶段之后，球队已经放假备战足协杯，老队员也没有归队，俱乐部是召集了一线队里的年轻球员加上梯队的部分队员，组了一个临时的混编队参加的足协杯比赛。大家也都知道，去足协杯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大连赛区的路费都是郎中啊作为领队自己来垫付的，所以随着俱乐部的停工休假，这部分队员现在也是放假了。那就在与此同时，也有微博上有媒体人力挺河北队啊、也是发了一份河北队员工的请愿书。 这个请愿书看的其实挺令人感慨万千的，就是他表示呢，河北队太不容易了啊，垫钱帮球队打工的足协杯员工打足协杯的员工们啊，集体表态无偿工作一直要坚持到股改完成，俱乐部情况好转的时候。要知道这其实未有定期呀、就是我看了那个请愿书啊，真的是60个人的亲笔签名、真的是特别的令人震撼， 就有一种特别悲壮的感觉、就联赛一个股权改革啊，发展到现在，河北不是一家遭遇到这种经济压力没有完成股改的俱乐部，重庆面临的也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即便是换了东家、也同样会遭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股权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哈。那天鹰也分析了这个现象，中超群像的背后，今年的中超联赛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12月的联赛回归之后，我们又能看到多少支中超的球队？ 今年的中超联赛真的是跌入了谷底。赛季之初的时候，大家还认为可能，今年的中超联赛还有看点，有关注点。其实熬到了现在，连我个人我都觉得今年的中超联赛，国内足球联赛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就是因为给国家队腾地方、腾时间备战，整个中超联赛支离破碎。我相信大家根本就已经记不住中超联赛今年分几个阶段打多少场比赛，在哪个赛区，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真正是把这个联赛当做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来对待了。这个联赛现在真是变得没有意义了，随随便便就这个把大家圈在一起，随随便便就停了，随随便便就解散了，就回去了，随随便便又回来了。真的是这个联赛的完整性，联赛的这种对于联赛的这种尊重，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缺乏。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今年又有了这种中性化呀、改名啊，这个不能够这种企业的来控制，不能企业的来冠名啊，等等等，这个时候又赶到了一起。综合力量吧，已经把中超联赛彻底，我认为是打烂打破，打到了谷底了。今年真是中超联赛的谷底了。然后不会更坏了，就是所有的大牌外援都走了，头几年刚刚蹦出来的这几个土豪球队纷纷这个出现问题，然后所有人的经营都出问题，没有一个俱乐部能够平平安安，能够正向发展，真的是我认为到了谷底了，这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现实。另外一个呢，说在这个谷底之后我们能不能看到希望。从目前的情况看，就是我原来其实一直对一个话不太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要就是保护好联赛啊，就是任何时候不能牺牲联赛，去牺牲联赛去赌这个出线都不行。今年的比赛我真是真真正正的感觉到了，你去赌这个世界杯让它出现，然后你让这个联赛支离破碎，你让所有搞联赛的人、搞这个联赛投入的人都出现了问题。未来谁还会在中国足球身上花钱？未来谁还会在中国足球身上投资？谁还会在中国职业联赛身上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商业标的，认为这是一个有足够的回报跟良好市场美誉度的一个标的？没人会认为它是了。真的是把我们联赛的商业价值、品牌价值通通打碎打烂。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年的一个最大的感受。我认为到了谷底了，而且这个谷底会持续爬行很久。现在的这种谷底，我不认为会迅速反弹啊，我不认为会，因为迅速反弹是需要强烈的政策支持跟这种资本的进入的。现在看这个政策红利基本吃尽了，这个资本不敢再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了，所以这个中国足球会在谷底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足球的漫漫寒冬又已经到来了。 漫漫寒冬啊，昨天早上我就说现在的整个的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就像是那个在寒冬里不断划亮手里火柴盒的那个小女孩啊，不断的想要去在雪天里边取暖，但是发现划一根灭一根，划一根灭一根， 是这种感觉。当然有家里人不同意我这个观点，说啊，还把中国足球放在一个童话里吗？中国足球有童话吗？这么现实的一个情况。 哎，这个说实话，小卖火柴的小女孩，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童话，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悲剧嘛。 一个现实的故事啊， 是 这一切的童话也都是从现实里而来的。永春堂药店是说，真的得好好总结一下，放弃联赛保世界杯，最后一地鸡毛，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Seattle 是说这个股权改革，新股东看不到希望甜头，谁还愿意投真金白银？这是一个最现实的情况，就是当这些政策的红利都没有的时候，就是地方俱乐部都在呼吁啊，就是说我可以做股权改革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能有一些政策上的引导、政策上的扶持？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的，只是大家自己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来负责这一件股权改革的大事儿。 没错。 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新的投资者进来之后发现，哎呦，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是 跟曾经那个金元时代完全是政策红利倾斜。 对，现在的投资者都用不着进来看了。 对，就想 外面看一圈就发现不敢了。 不敢了，就想做那个广告根本就没有那个效应，再加上整个联赛的停滞啊，这种品牌效应进一步的缩减，这个成为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个角门男孩说，这个最夸张的是现在女足的这个状况也是让人觉得扑朔迷离啊。就是这几天 大家伙也都在关注接下来女足的帅位也还没有敲定。哎，此前的一系列的这个竞聘就悄无声息的停滞了，停下了脚步。那究竟谁来去接掌女足的帅位呢？有传言说其实就是水庆霞指导吗？真不是。 对，因为水 上海那边已经辟谣了， 对，都已经说了不参选了，不表态，不参选。 对啊，而且呢现在女超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水庆霞指导还在关注着上海女足具体的表现。所以真的现在整个的中国足球是一个非常寒冬腊月的大环境。 是， 荣成斋也说，听说的挺客观的，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现状，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 嗯， 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还有家里人觉得啊，这不是谷底，这还没有到谷底呢，因为联赛还没有停摆。我的天哪，真的只能是到停摆的时候才能说到了谷底吗？ 只能说还是确实啊，就是之前马德兴，我记得他就有一个观点，说远远还未到谷底。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到了谷底，就是我有一个特别，今天有一个特别痛心的消息，刚才也播了，就是说很多的河北的梯队的小球员就不踢足球了，就是不踢足球就干嘛，学习呗，对吧，还是高考呗，就是正常的高考，正常的上一个大学，上一个学校，然后找一份工作，就是可以说就是会有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因为这一两年的这些连续的下落下滑波折，真的会放弃足球。 对， 我们的足球人口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变少，在不加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就这样的自然放任下去的话，那所以说真的是，包括我觉得小球员也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看了李铁，看了国足啊，他们踢的比赛，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球员，我作为一个职业梦想是做一个职业球员的话，那我的最高荣誉到底是什么？除了在中超踢球，可能就是进入国家队。但是我发现啊，现在进入国家队这帮大哥们啊，前辈们被骂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这无疑对任何热爱足球的人来说，尤其是真正热爱足球且准备投身于足球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伤害。 是， 所以说真的这个太令人痛心了。 雪山漫游说，搞不搞中性名的这个改革哈，最终结果恐怕也是这样，只不过这一纸调令哈，这个中性名的改革加快了泡沫的覆灭而已，是这样的，只不过这是最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那就是女超联赛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对， 刚刚结束的第三阶段的保级组第二轮的争夺，山东体彩女足是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进三球，实现了让二追三，3-2击败了北京北控凤凰女足，拿下了保级组的首场胜利，目前是1-1排在保级组的第二位。另外的一场比赛，河南建业女足1-0击败了四川女足，升班马女足至今是1胜难求啊。我们也继续来看看综合方面的消息。 是的， 随着休斯顿世乒赛的临近，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在做着最后的备战。那被球迷戏称为国乒第一猛女的女乒名将孙颖莎，昨儿也是忙里偷闲支持了一下国足， 是 踢了踢足球。 对，我也看了这个她在微博上的一些照片哈，就是也是挺有模有样的啊，包括他停球啊，包括他这个脚功，他确实踢球的时候，他不是像一些很业余的说第一次踢球或者 脚尖触球， 对，大脚尖捅出去了啊，真的是会用脚功脚背的啊。 可以啊。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 ATP 年终总决赛第二个比赛日，绿组的首轮比赛里，五届冠军头号种子小德在首盘先被破发的情况之下，最终7-6、6-2直落两盘击败了挪威的小将鲁德，在近13次出战年终总决赛的时候，全部获胜了。 是的，好了，那我们也是在这一时段聊了很多的国足啊，大家也是一片感叹。 我们下一个时段回来再继续感叹吧。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5756。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 练。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8:31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由子昂和辉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鸡畅想》的最后一个时段。 是的， 啊，我们这个时段先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在今天凌晨进行了多场世预赛欧洲区的比赛， 是的，欧洲对那块已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就是他们世预赛的第一阶段啊，就55强赛已经结束了。 是， 欧洲那边的晋级规则挺怪的，就是说他们不是像亚洲这边，先是40强外围赛啊，再40强，再12强。循序渐进，是甭管是多好的多差的，全都分在一个大锅烩里面啊，抽签分组。所以说呢，分了10个小组之多，然后每个小组的第一才能直接晋级，后面去踢附加赛。 对，很刺激。 对，所以说 惨烈的。 昨天晚上就把这10个小组第一踢出来了啊，而且呢，每天晚上都有翻车的，就这两天晚上啊，再往前一天晚上，葡萄牙。对吧，得去踢附加赛了，被塞尔维亚，哎，真的是葡萄牙就是打平就能出现， 嗯 啊，然后呢，而不仅是打平就能出现，而且开场2分钟跟塞尔维亚直接对抗啊，2分钟进了塞尔维亚一个， 嗯 啊，结果塞尔维亚是疯了啊，真的是拿命去拼，我看的都呆了，然后拼出一个2-1的逆转来，最后那 C 罗还是无奈啊， 只能去踢附加赛了， 对， 啊。 昨天晚上就是今天早上啊，今天凌晨也 有 翻车的，对，就是当时意大利跟瑞士是同分啊，都是在小组里是15分，然后意大利本来还有一点净胜球的优势， 哎， 结果呢， 葡萄牙一样嘛， 对，打平就可以出现，当然了，也看啊，对，没问题，打平就可以出现啊，结果呢，哎，这个瑞士那块是4-0保加利亚大胜啊，就大胜保加利亚。意大利呢，同场开球啊，机会给足，在客场踢北爱尔兰，结果是个0-0。 对，所以现在瑞士就力压意大利，也昂首拿到了卡塔尔世界杯的参赛权。现在11支已经确定的参赛球队已经出炉了，就是东道主卡塔尔以及丹麦、德国、巴西、法国、比利时、克罗地亚、西班牙、塞尔维亚、英格兰和瑞士。哎呀，多刺激！葡萄牙以及欧洲杯的冠军意大利。都得去踢这个附加赛了， 是，更不用说那还有附加赛阵容瑞典啊，包括还有世界杯的常客捷克， 嗯 啊，这些都俄罗斯对吧？这些都，哎，赛制是很残忍的，而且 也就拿北马其顿练练手吧。 对， 其他的球队真是，奥地利和捷克是通过欧国联的渠道啊进入到的附加赛。当然还有2个小组的情况是有待确定的，那就是 D 组芬兰或者是乌克兰将参加附加赛。虽然芬兰的积分是多2分，但是最后一轮他们对阵的是法国，乌克兰是客场对阵波黑。G 组的情况就更复杂了，荷兰、土耳其、挪威三大啊，谁都能有可能出现，谁都有可能去踢附加赛。 没错， 荷兰是20分，土耳其、挪威都是18分。 嗯， 最后一轮土耳其客场对黑山，挪威客场对荷兰啊，附加赛是3个小组，每个小组4队，小组进行淘汰赛，最后胜者晋级12进3，难度也很大， 非常的残忍啊，就是相当于直接就进入到这个半决赛的阶段了， 真是啊，所以现在欧洲区的这个预选，这怎么预选赛就搞得这么刺激惊险呢？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天鹰说，现在欧洲强队变得越来越多，恐怕是这种惊险刺激程度更强的直接因素。 我觉得这一届的欧洲区的预选赛啊，其实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之前的很多判断正在出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原来经常在说的这个，就是欧洲区的一些传统强队，其实在保持自己已有的这种强势之外，其实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啊，我们看到欧洲杯杀到了决赛的这个意大利跟这个英格兰这两个球队，应该说在我们的理论当中，那他们应该是欧洲最顶级的球队了，对吧？没有任何一个球队会比他们更加的强大了。就是通过这两个球队可以看哈，这欧洲的这种中游球队、中上游球队的水平越发的接近，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另外一个，即便是出现了，我们看这出现的塞维利亚嘛，刚才我们说塞维利亚击败了，就逆转击败了葡萄牙，给葡萄牙 C 罗打哭了。塞尔维亚击败了葡萄牙，取得了出线，而葡萄牙现在可能要就是打附加赛，这种对于葡萄牙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而塞尔维亚很久以来被认为整体实力不足，就是说没有能够恢复到巅峰状态，但是现在他的表现其实挺令我们大家意外的。另外我们看看西班牙那个小组当中的瑞典，大家一度不认为瑞典是一个特别强的球队，但是这几年以来大家只知道瑞典有伊布，别的人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情况之下，其实这几年以来瑞典的进步，几个北欧球队啊，瑞典跟丹麦的进步都是非常的明显，而且非常的强烈。丹麦在那个小组已经大比分领先出现了，在 F 组，当然 F 组可能实力比较弱一点，但丹麦的表现那也是冠军小组啊，九场全胜，疯狂打进30个球，只丢一个球，就这个成绩在整个的这个预选赛当中很少有人可以比。丹麦的打进了29个净胜球的这种成绩，在整个预选赛当中欧洲区无人可比。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哈，整个欧洲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说，顶级豪门状态保持稳定，但是曾经二线偏上的这些球队的实力都在大幅度的前进，有点像英超。就是你看西甲，就是皇马、巴萨、马竞三强，但是英超你说得上来的能够争冠的球队说5-6个没有问题。现在欧洲区的风格有点像英超的感觉，就是顶级豪门的数量在扩大，顶级球队的数量在扩大，中游球队正在分化，好的中游球队在往上走。所以说这几次应该说看到欧洲的整体足球水平仍然在大幅度的提升。 确实，刚才也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梗，就是打平即可出线。 嗯， 这个我觉得对于中国球迷来说简直是 太熟悉了， 听到以后虎躯一震。但是我们这次也看到了，这个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魔咒，所有的球员都是，或者说球队啊，遇到这种打平即可出线的，就包括葡萄牙，包括意大利在内啊，从非洲到欧洲，可能南美洲在进入到白热化之后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好多的球队都是在打平即可出线的时候翻车了。 就此产生出了很多的这个探讨。核桃一看就是一个意大利球迷，说强烈推荐欧洲冠军不踢世界杯，就不跟你们玩了， 是 我们就打这个欧国联是吧就行了。当然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真的是很刺激的。你说意大利、葡萄牙要去打附加赛，西班牙就非常的顺风顺水吗？也不是，这入围有惊无险吧。 最后也是凭借着莫拉塔莫名其妙的进球锁定了胜局。 对，1-0啊，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英雄和战士。 是啊，大脚星叔叔问我是不是解说那场世预赛，确实也是见证了西班牙成功的杀到世界杯里。给高兴的跟过年似的给他们。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昨天在夜话当中啊，也请来的解说员嘉宾郑坤。 对，他首先要跟我们讲一讲打平即可出线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出线这件事儿确实是国际足坛可能都会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最近的无论是欧洲区还是像非洲区的世预赛，都出现有球队打平就能出线，但偏偏就是输掉了比赛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还是得客观的来看，首先去分析两支球队的一个纸面实力的差距。比如说像非洲区的两场世预赛，那像贝宁打民主刚果，包括南非打加纳，其实贝宁跟南非都是打平就能出线，但确实他们的纸面实力是不如对手的。包括欧洲区像俄罗斯打克罗地亚那场比赛，也是说克罗地亚的纸面实力确实要比俄罗斯强，虽然说俄罗斯打平就能出线，但 一味的死守，最后也没有说把这个平局给守住。第二点其实我就要提到，就是一旦如果一个球队出现了打平就能出现的一个情况的话，他们可能会在赛前，无论是从主帅到球员，都会有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可能觉得这场比赛我们守个平局就行了，那可能在比赛的态势上就会非常非常的被动。现在很多足球比赛，如果说你想光靠死守的话是很难守住的，你必须要去在比赛的一些阶段去给对手一些压力，去攻出来一些，这样的话对手可能会分散一些精力在防守上，不会在进攻端去投入全部精力，这样的话可能你守起来也会更加轻松。因此我觉得如果说真的遇到打平就能出现，但是一味的死守的话，可能也很难把这个平局守住。比如说像葡萄牙那场比赛，葡萄牙其实开局非常好，开始就进了一个球，但是之后可能整体的球员的心态也是说太过于偏保守了。其实以葡萄牙队的整体的实力，又是在主场作战，不应该说打塞尔维亚是一个劣势的情况，整场比赛控球率都只是将将超过 40%， 而且被对面一度是摁着踢，被对面创造了更多的进攻机会。所以我觉得打平就能出现，还是说保证一个平常心，争胜才能保平，而不是说真的一味的去死守保平。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可能最后就连平局都很难守到。 争胜才能有可能保平，这个真的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道理。 没错、 啊、就像国足跟阿曼这场，你说要如果是争胜的这种心态的话，他肯定就不只是最后打平的那个结果。 嗯 嗯，一比一之后好像发现，哎，李铁指导的那个换人哈，就已经到这儿了，人那边都已经用满了全部的换人名额，而我们其实并没有。 是 啊， 就还是感觉没有搏命的态势。 对、 啊、其实球员们不是球迷们就想看到这个、 嗯、 就是说你行不行吧，你至少拼了、 嗯、 对吧，就是碰一碰这种感觉，这是我们希望能看到的。 啊，明说预测今儿李铁的心态是保负争平、 嗯、 我的天哪，要是保负争平的话基本上就是负，没有争平的。 你要说保负的话还是吃口外卖吧 还是吃饱了为主啊。 嗯， 八十 KG 说可能要是真是买足彩的话，还真是有可能出现2-3的结果。 是 2-3是一个巨大的比分了。 对，我觉得3-1如果说真的是有这种情况的话，3-1、4-1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就是在两队都已经拉开阵势之后啊、很有可能就会在后防上都出现一些问题。那两边进球都是有可能的。 嗯，关于国足的这个残酷的结果我们稍后再说哈、 嗯、 我们还是说说人家纳乌的事儿吧，反正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嗯 啊，欧洲的这个附加赛残酷性太可怕了啊。继续来听郑坤来分析一下。 欧洲区的附加赛确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个赛制，因为是要连踢两场单回合的淘汰赛，完了必须连续取得两场胜利才能够挺进世界杯。欧洲区的附加赛是12支球队争3个名额，12支球队会根据他们在世预赛小组赛当中的表现积分情况分成6个种子队，然后剩下的是6支非种子队。每个赛区是2支种子队来对战2支非种子队，一共分为3个赛区，然后每个赛区半决赛的胜者在会师决赛，这都是打单败淘汰赛的。半决赛打主场的球队会是种子队，而到了决赛的话，究竟哪支球队打主场是要到时候看抽签的，所以说这其实也是很靠运气和签运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赛制下会出现很多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咱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时欧洲杯的附加赛，因为这是这种单败制的淘汰赛第一次在欧洲区使用，那比如说像有一些实力占优的球队就是被对面磨到了加时赛，磨到了点球大战，那最后就没有把比赛赢下来。那比如说像塞尔维亚，我们都认为当时在 那个 C 级的附加赛的赛区塞尔维亚绝对是应该挺进欧洲杯正赛的，但最后被苏格兰通过点球大战淘汰。那苏格兰其实是踢了两场点球大战挺进的欧洲杯，所以说这样的赛制确实会产生比较大的意外性。如果说一支强队比如说像葡萄牙这样的球队进入到了附加赛当中，那可能面对比自己实力更弱的球队没有取得进球，真的被对方逼到了点球大战的话，那真的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了。所以说虽然像葡萄牙这样的球队在附加赛实力占优，但这样的赛制的情况下很难说现在就敢打保票就真的能通过附加赛出线。因为像之前的附加赛的赛制是两回合主客场，那第一回合表现不好的话第二回合还有机会，但现在这个赛制真的两场比赛180分钟，想挺进世界杯的话每一分钟都不能松懈。 一到看热闹的时候、 嗯、 大家的这个想象的翅膀就飞得很高。 是、 啊、阿昭说哎，意大利在附加赛有可能对葡萄牙吗？ 有可能、因为这是一共就12支球队分3个小组啊因为他这不就欧洲的12强赛吗？ 对啊、 就是 欧洲区12强赛。 对、分3个小组，然后每个小组40球队，4支球队绝一个，也就是说种子球队不够用了啊。你说葡萄牙跟意大利是种子球队，那瑞典跟捷克不是吗？ 嗯， 对吧？那剩下的俄罗斯不是吗？波兰算不上吗？那都是对吧？几届世界杯都参加了， 哎， 所以说是6支种子球队和6支非种子球队啊，也就是说一个小组里面至少会有2支种子球队，那这个种子球队就有可能同时出现葡萄牙和意大利在一个小组。 对，所以还是很惊险刺激的。 没错， 那当然这是人大屋欧洲区的12强赛，咱说回到咱们自己亚洲区的12强赛哈、国足今天晚上打澳大利亚，天鹰还是觉得球迷们啊就别看胜负了。 对， 我觉得其实中国球迷看澳大利亚的，看中国跟澳大利亚的比赛，心态已经非常好了。如果太晚哈，再特别熬夜，我建议大家呢可能就别看了，这对于大家这个身体啊，这个都不太好，这个精神伤害各方面都比较大。晚上11点跟上次一样，看完之后呢还能睡个觉，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要看整体胜负，不要看整体输赢，我们只要看个别队员有没有灵光一现就可以了。我们能够在矬子里面拔将军，能够在低谷当中找希望，能够在失望当中找希望，我觉得就是很好了。哪怕我们看到某个队员某个闪光点能够值得我们大输特输一番，值得我们拿来吹嘘一番，我认为这场比赛也没有白看。看这种比赛呢，就相当于是不看胜负，不看输赢，看看有没有让我们可以自嗨一下的点就可以了。如果有，大家拿来吹嘘一番，自嗨一番，争吵一番，彼此这个打个架，吵个嘴，拿这个点来说一说，也算凑一凑这个比赛最后的热闹。比赛打过一半了，所以说热闹剩的不多了。 凑凑热闹， 其实今天是完全一种破罐破摔的心态、 真的是 哎呀，这个不常见哈、听也是对国足 真伤心了， 真伤心了、操碎了头发之后发现我们真的没那个实力。小懒虫还是有愿望的，你看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我们把分都送出去，然后把日本办了，让日本打附加赛。我的天哪，我觉得您说的前半句咱们把分送出去这事儿 有谱， 真的有谱。就以我们现在这实力，你打谁你都心里没底。你包括明年1月27号你再碰越南，你还是会有机会在越南上拿3分吗？我觉得真不一定了哈。但是把日本办了，让日本打附加赛这事儿，臣妾真的做不到。这边1号线说不要给澳大利亚任何的机会啊。还有家里人说。准备好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了，叫那男孩喝。 那不至于吧？ 不至于，不至于啊！心里我们应该是有一个预期的。 是，您现在看国足的比赛还会紧张吗？我觉得有一种情况可以、就是国足先进一个或者两个，然后澳大利亚开始疯狂反扑了，那您可能紧张了。那大家都紧张、都兴奋， 就又是一个梦幻开局。然后让人家逼平之后再反击。 哎， 啊， 这基本上跟我想的这个路径也差不太多啊。但是今天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跟阿曼那又是两回事儿，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绝对的进攻能力，防守也非常厉害的球队啊，基本上攻防两端都比较的平衡。 嗯， 所以热闹不多了。六六四五说，天津这已经是放弃治疗的意思呀。啊，确实他的猜测的比分也是0-1嘛，一个小比分输给澳大利亚。嗯，大家也都亮出了自己的预测哈。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 CBA， 那 CBA 的休赛期还是应该有很多的期望和期待的，补足球员的短板，相信第二阶段北京的两支球队都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继续来听听杨申的分析。 现在联赛的第一阶段已经打完了，北京的两支球队的这些队员们还都是有一些亮点的发挥。首钢这边呢，肯定是范子铭，联赛第一阶段打得非常的出色，已经成为首钢阵中得分最多的球员。他的这个比赛的态度，在篮下的威慑力，现在中远距离也不错，那打广东还有这种行进间的抛射抛投，小伙子确实展示出了非常好的竞技水平和未来的潜力。首钢队另一个点呢，我觉得就是刘晓宇的发挥啊，这位老将整个第一阶段在进攻组织上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的这个个人攻击也是展示出不错的水平，特别是这个持球突破上篮啊，在范子铭啊包括李慕豪在内线掩护做强这一下，让刘晓宇成功率很高，再加上一些神仙球啊，高难度的上篮包括三分球，确实在联赛的第一阶段方硕长时间没有办法出场的情况下，小宇发挥的是非常好的。北控这边呢，最稳定的点当然是张帆了。从上赛季开始呢，就堪称球队大腿级的人物。那这个赛季前十三轮也是表现的非常好，这说明他在休赛期经历了一个不错的训练，他也有这个欲望啊，有这个愿望成为球队这种顶梁柱的球员。当然了，可能有些场次呢他确实有一些不稳定，但是我觉得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他现在身上的责任或者说是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等于球队一进攻不行就看张帆了，就指着他的这个投篮了，再加上整个十三轮比赛下来啊，除了一场比赛没打，其他时间啊上场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啊，比赛的这种负荷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种高消耗的情况下有一点小的起伏也是正常的情况。那除了张帆，可能廖三宁的表现也是大家所称道或者说是有议论的。实事求是的讲，开局呢虽然第一场比赛拿了不少分，但是失误比较多，之后呢可能也是在这种什么时候去组织进攻，什么时候个人去进攻的这个拿捏上啊，有一些问题，这个就是经验不足的原因造成。那刚才也提到啊，随着比赛的进行，轮次的增加，打一场进一步，包括外线三分球的这个命中率的提升，也都是给了大家更多的信心。确实廖三宁天赋不错，包括运动能力、人球结合能力也都是非常的好，但他还是需要时间吧啊，看看第二阶段小伙子能不能继续的成长。 最后呢一点点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啊。大脚星叔叔说，澳大利亚今天晚上这场球肯定会死拼的。想了想也是啊，在这个小组当中，现在澳大利亚排在小组第二的位置，上一轮跟沙特踢平了之后，他们肯定是要保住自己第二的这个目前的态势。 没错 啊，后边的球队都在往前冲击，日本一定是要去再冲这个小组第三的位置。 哎， 所以显而易见，澳大利亚肯定要想在中国队身上拿到这三分啊，就别想着什么澳大利亚要轻敌了，不可能啊。4955说，四个规划一同上四个规划，要不然真的没法看。呵， 这也是我觉得接下来几场比赛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李铁教练组能够想通一些的话，思路开阔一些的话，多尝试一些吧，就是因为 尝试， 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如果这场比赛我们没有拿到三分啊，就是剩下的四场比赛呢，可能没有什么跟出线就没什么关系了，对吧？那我在思考，就是剩下的四场比赛乌泱乌泱的又去西亚去踢球，意义到底在于什么？就包括我也想到，就是说

白天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二，应适量供暖以确保室内舒适。夜间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是四，天气寒冷应加量供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